望住金衣真龙，姑娘大声唱，我牵着白云牵着太阳，我牵着星星牵着月亮，牵着柔情牵着吉祥，和你一起飞翔。姑娘大声唱，我牵着风儿牵着花香，我牵着光芒牵着希望，牵着情歌牵着梦想， 前方你的笑在荡漾，我放我的眼波在荡漾，身旁你的歌声在荡漾，胸膛我的心还在荡漾，前方你的笑在荡漾，我放我的眼波在荡漾，身旁你的歌声在荡漾，胸膛我的心还在荡漾。 牵着柔情牵着吉祥，和你一起飞翔。